啊，嗱呢一节阿 William 喺度啊，嗱你好似有远行系咪？ 又唔好咁讲远行。 我都有，唔使咁咩喎，缅甸。我月尾就去维也纳啊。 系啊，唔系咁放松下，因为都成半年，唞唞嘅啫。 嗱，阿 William 喺度咧就有个特别原因嘅，就因为咧大家知道啦，就上个礼拜啦传咗个消息，就系呢个 BNO 咧就可能出现一个平权嘅状况啦。 Hong Kong Watch 傳出嚟， 傳出嚟嘅嚇。咁但係大家就唔好太開心住，因為嗰件事件咧，畢竟就有一定嘅變數喺度啊。 唔係咁樣好 high 喎，唔係好明 白。係啊，即係基本上冇嘢好 high 嘅嚇。係啊，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哋做呢個節目咧，我哋有一個責任啦，我哋要解釋即係成件事嗰、那個背景啦，同埋佢嗰個技術性嘅問題，因為好多人而家聽到一嚿雲啊。即係舉個例啦，譬如咩叫 BOTC、BDTC 係咪 BC 咁樣？即係入邊又點分法咧？咁正如 William 以前一路強調嘅，就係咧英國國籍化咧，從來都係即係令到人係 睇到你深不見底嘅，唔知你想點？ 唔知你想點啊？ 唔係個都要轉個零一嚟喎呢個。 冇所謂啦，即係佢我睇個標題啫，係嘛？就係、是、咩叫 CUKC 係嘛？咁就呢啲術語咧，我哋應該都要解釋一下嘅。咁但係成件事咧，大家要知道個背景係點樣啦。譬如英國佢原本係一個島國，咁咧就唔出去搶嘢啊，唔做海盜啊，唔去佔領其他地方咧，基本上就冇問題嘅。嗰度啲人可能都基本上即係有冇好一個好清晰嘅人口嘅記錄都成疑問嘅，係嘛？同埋英國人咧本身好注重人權嘅，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嗱，個警察可以隨便就係、是、即係以前啦，講緊就係、是要攞你身份證睇啦。是不得的，同埋你上岸同埋離境咧，嗰、那個以前嗰、那個嗰、那個調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海關唔係咁嚴密嘅 嚇。唔係英國直頭冇身份證呢樣嘢。 冇㗎，冇㗎。 佢即係 passport， 一係睇你嗰個 driving license 啊，冇㗎，所以就好奇怪，因為之前其實提倡過話要搞呢個係身份證，結果俾人插到一棟都冇。咁另外就係、是。英國嗰、那個其實好多啲事件，大家見到嚟一啲涉及警方嘅一啲，例如希斯堡慘劇啊呢啲咧，佢可以查十幾年嘅，跟住就會話俾你聽邊個警員咩喎，甚至乎北愛嗰度大家知道，即係警民關係係差到可能比而家香港仲差，但係佢就最後搞咗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平息咗民憤。咁大家知道，即係過去北愛嗰段衝突係非常非常血腥嘅，血腥到係長達嗰個時間唔係一兩年，係十幾廿年。 到而家都未正式係叫完結㗎，即係只不過自己大家叫收斂咗少少啫嘛。 少少啦，咁啊脱歐我都有份㗎啦，走唔甩㗎啦。嗱好啦，今日講 BNO 咧，其實就我主要會喺一個技術層面講。咁心理嗰度我唔講太多，因為十個九個聽到都好開心，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唔話開唔開心，因為好多人都其實同你無關。點解佢無關就係冇呢單嘢，係唔會有呢咁樣嘅消息。咁同埋佢個渠道係 Hong Kong Watch 傳出嚟咧，佢最大問題就係 Hong Kong Watch 唔係一個英國嘅官方組織， 佢 NGO 嚟嘅， 一個 NGO 嚟嘅，主要都係話監察香港嗰個人權狀況啦。咁 BNO 平權其實過往一路都講咗成十，起碼都廿年以上嘅。OK， 主權移交前後都有講到。好啦，咁我先講講咧嗰個居英權嗰個問題咧。其實當時英國人就用咗一個就係篩選方法啦，居英權啦。咁啊好遺憾就係、是、篩選出嚟嗰班好多而家都係親中共。 係啊，但係呢個係八九年之後嘅事嚟嘅呢個。 係啊，冇錯。咁包括邊啲人有咧？而家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佢係有嘅。不過而家做緊呢個職位咧，佢放棄咗英國公民身份。不過佢仍然一次機會去攞翻。 佢如果要再要翻係可以嘅。 仲有邊個咧？立法會現任嘅主席梁君彥，佢都係曾經擁有過英國公民嘅身份。不過都係因為而家佢係立法會主席，要放棄咗。嗱，之前佢一路都有嘅，因為咧佢以前係功能組別，所以就。冇話要求佢話要好似係一啲地區直選嘅人咁樣去放棄咗嗰個英國公民身份。咁而家立法會有邊個有咧？梁繼昌其中一個。係啊。好啦 ，CUKC 呢個國籍咧，其實全名非常之長，我冇記錯叫做 Citizen of United Kingdom the UK、and Colonies。 咁呢呢個字咧，其實就係話聯合王國同埋殖民地嘅公民。咁、但係佢有分喎，佢呢個國籍大約係四十年代到啦，一路去到係上世紀嘅1982年嘅12月31日。但係有出奇位係咩咧？其實佢喺1961到62年期間咧，係作出個修改。佢個作出個修改係點咧？就係將英籍人士如果佢同大英帝國，即係所謂聯合王國英格蘭呢地方冇關係嘅咧，佢入英國就可能有少少阻滯啦、就可能會開始冇咗居留權啊、工作權呢啲。咁、但係真正落閘就係1982年10月31日就正式落閘。以後開始嗰啲咧就出現咗幾種國籍啦、第一個英國公民。 BC? 第二個英國海外公民 BOC 第三個就是 BNO 的前身，甚至乎現在都存在的前身，就是叫 BDTC， 就是英國那個、海外屬土的公民。那一路去到再過多大約五六年呢，就出現 BNO 啦。那跟住呢就開始就話啦，香港的 BDTC 呢就會去到1997年7月1日呢就會失效。 我以前有過的，我以前揸過一本 BDTC 的。 嗱，佢個特別個地方喺邊咧？就係佢個讀機碼個簽發國咧，就係、GBD 定 HKG，、即係香港嘅、但係佢下面嗰個身份咧係變咗 GBD、其實好煩嘅，啲讀到係外國一啲 IO 咧，佢哋係其實好多外國嘅移民官員，其實見到應該護照好頭暈。 佢嗰個 GBD， 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 Great Britain Dependent。 是啊，類似就是這個六個國籍喎，而家英國公民 BNO， 跟住就是 BDTC， 即是 BO 唔係 BOTC， 即是 BDTC 的前身，而家嘅新的一個海外屬土，包括咩咧？科克蘭群島啦， 直布羅陀 呢啲啦。咁但係好特別嘅喎，我科克蘭群島攞嗰本 passport 同直布羅陀好有唔同嘅喎。直布羅陀嗰啲係有歐盟公民權嘅喎，但係科克蘭群島冇嘅喎。咁但係部分科克蘭群島嘅人，大部分佢都係透過某啲方法已經係攞咗英國公民身份。咁但係就俾人顯生一樣嘢，哇！你英國點解要將啲國籍分到咁麻煩呢？仲有一啲仲係稀奇嘅英國保護人士、英籍人士，所以你睇到眼花撩亂。咁呢一啲人問我要講呢啲，就話俾你聽。英國國籍是全世界最複雜、最多變、最深不見底，甚至乎有時英國的內政部用字咧，都會錯。咁而家就好簡單啫，就係用一個字啫 ，Full UK Citizenship 去界定 BC 同埋其他英國國籍出嚟。咁但係有個問題啦，原來你揸 BNO 咧，或者英聯邦公民啦，如果你在英國合法居留，又可以投票喎。 但你 BC 你居留到咪得咯，但系你居留唔到。 嗱，你講啦，但你 BC 有樣嘢嘅，如果 BC 係從來冇喺英國住過，或者係冇交超過3年税，或者離開英國超過15年，佢都係冇咗個投票權嘅。即係類似就得翻個 passport， 但係你冇咗啲公民權利咯。 但係如果你譬如喺香港人個角度，而家嚟講就唔係嗰個投票權最緊要啊嘛，就係居留權同埋就業權啊嘛，即係你喺香港嗰度住同埋喺嗰度工作啊嘛。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即係質疑啦，即係話大佬倫敦咁樣，咁你去頂唔頂得順啊？咁我亦都可以話俾你聽，我親身經驗啦，係頂唔順嘅，即係尤其是係倫敦市中心添，你冇乜咁話斤兩咧，就唔會喺嗰度咩啦。但係你可以去啲小城市噶嘛，即係比較冇咁生活之中冇咁過。 主要聚得多香港人有幾個嘅，Birmingham 啊 ，Birmingham 啦嚇。 仲有係英國南部嘅地方。Portsmouth 即係珀茨茅夫啊，蘇格蘭頓呢啲，或者可能北少少去利物浦啦，或者蘇格蘭某啲地方都 係北少少唔好去， 咪凍死嘅， 好凍死。 咁但係真係少香港人就兩個地方，一個係威爾斯同埋北愛爾蘭會比較少啲。咁好啦，而家個問題點解啲人話哇佢傳出嚟話要即係呢個 CUKC 個問題咧？我只係想講咧，就係1983年係一個界限線嚟，佢眼中就嗱，雖然而家傳出嘅消息咧，到底是一場歡喜一場空，這些是這些 未完全的 fact check。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為什麼要1983年，就因為當時修改了國籍法。 他因為他們在80年代初已經收到條料，收到的消息就是中國呢、北京是要不續約啦、我就不會用收回，因為地方原本不是他的， 大清帝國的。 大清帝國的 咁佢哋就諗縮數。嗰時咧，佢哋就驚喂，你搞搞一下，你會唔會成幾百萬即係香港人要走佬，要去英國 變難民 啊？變難民咧，咁佢哋第一樣驚。佢首先佢第一樣嘢，佢又唔係同香港人講，佢就封咗條路先。所以你睇到就係嗰個時間表好清晰噶嘛，就係喺談判之前，佢封個羅一集先嘛。咁我亦都要解釋點解當其時冇人嘈咧？當其時冇人嘈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因為當其時英國經濟係差過香港好多嘅。你咧即係八十年代初嘅時候，啱戴卓爾上去係嘛，就已經係即係衰到貼地嘅啦。嗰陣時叫做嚇。 第二仲有一個原因嘅，當時候啲人嘅嗰個意識形態係唔親英嘅，佢哋係覺得英國人靠佢多過我靠英國人。仲有佢覺得係自己可以有能力去改變中國嗰個情況， 同埋你未去到六四事件啊嘛， 係 即係嗰個喺談判之後嘅。如果喺談判之前發生有另外一個 sorry 啦嚇，咁所以你睇到英國佬當其時咧，其實就好狡猾嘅。咁佢知道咗啦，咁佢唔出聲。即係麥理浩去完見咗彭小平翻嚟話：喂，唔會再續約噶啦。咁佢翻嚟佢唔出聲。咁就好多時跟住譬如疑我遷拆啦，或者咩啦。 咪疑我呢個咪就係一個 識，其實你識睇你睇到嘅，亦都當然有人睇到嘅。不過大家就覺得算啦，係英國佬都係咁噶啦，係咪啊？ 唔係好簡單呢、這個就睇到英國人嗰個好長期嘅一個虛偽點，就係佢嗰種英式虛偽喺曬度爆發出嚟。咁、但係老實講嘅就係點解會今日會仍然都係有咁多人揸 BNO 啊咩成咁，其實。好似台長之前所講，即係一個政治嘅表態， 政治表態嚟噶嘛？就係、是、呢個曾經我哋喺度嘅時候，我哋唔係喺呢個中國管治之下啊嘛。 係咁，但係好令人遺憾，其實到今日，就算而家嘅逐令熱潮都好咧，都唔超過30万。 唔係，咁你咪睇到英國點解肯做咯？就係、是、因為人畢竟不多嘛，係嘛？ 同埋其實你計翻當年有300多人攞咗、其實係香港個死亡嗰個數字，一年平均50000人啦。而家都20多年咧，其實已經有好多港英嘅人已經唔喺度，或者佢哋已經移咗民去可能去咗加拿大、紐西蘭、去咗澳洲呢地方，佢可能有 BNO 身份，但係佢已經冇需要再。 唔係，所以講呢件事咧，真正有需要嘅人咧，唔係俾到佢嘅，就反而俾到一啲冇咁需要嘅人。 而且嗰班係食人血。 係啦，但係我哋就唔去即係、就是、去用一個道德嘅角度睇，我哋就需要解釋成件事點解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值得批評嘅地方係咩咧？就是、英國佢收咗好多呢啲南亞裔啦，收咗好多非洲啦，咁。你係收香港人好啊，定係收咗呢啲人好咧？咁呢個留翻俾大家去判斷啦。 唔係，如果你俾我去主觀地去睇，你大家都明白，即係英國過去嗰段時間喺倫敦嗰啲地方，其實穆斯林嗰個增長速度係驚人到係好多白人已經接受唔到啊！仲要佢哋嗰種增長嗰個背景嗰班人咧，全部唔係世俗化，係要行原教旨主義。其實呢個最恐怖嘅。你倫敦嗰個地方其實主要都係行一個比較係自由主義為主啊，或者係世俗化。哇！你嚟一班乜嘢又喺度包曬頭，跟住又一定有餐餐食下啦，又唔飲得酒嘅，整個倫敦市長出嚟已經其實是一個警號嚟嘅，即係其實而家英國都開始對於所謂有個伊斯蘭背景嘅人都係有比較 個審查係比較嚴謹啦。 好啦，但係香港人咧好簡單嘅，佢即係翻工。 係啊，淨係經濟動物嚟噶嘛，係咪 做嘢。因為呢個華人嗰個基因問題啊，佢真係做嘢得嘅，好乖嘅，佢唔會話去搞事咩成嘅。其實你睇下今次咧，對比翻其他地方，法國又好，智利又好咧，香港啲示威史無見，但茂名都不如。 係啊，嗱，咁我哋講翻就係話，即係去到而家呢個即係狀況點樣咧咁樣。咁頭先阿William已經交代好清楚啦，就幾種公民嗰、那個。 差別 嗰個身份不同啦，咁你要解釋個背景好簡單啫，就因為有大英帝國呢樣嘢。大英帝國初頭咧，佢都冇諗住咁大鑊嘅，就係、是、你又打完嗰個打完，咁打下去到自己謝咗時，嗰啲地方啲人要嚟喎，咁你點搞先啫？咁啊， 好麻煩嘅，全世界 係啊，全世界啊嘛，你非洲又有，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又有，係咪？牙買加烏干達乜差嘢都有。好啦，咁定一定神先，咁跟住就要即係。畫好多條線出嚟，就係呢扎人點樣，呢扎人點樣。咁如果你要睇嗰、那個即係詳細資料，其實你去呢個維基百科都有嘅，但係解答唔到好多香港人嘅疑問。香港人嘅疑問就係、是、嗱，你而家揸住個 BNO 點先？你揸住個 BNO， 你第一樣嘢喺英國你住唔住到啦？如果英國住到，你喺歐盟住唔住到啦？咁但係脱歐嗰個結果就係原來兩樣有矛盾嘅，即係如果喺呢個脱歐之後啊。 脫歐之後 most likely 即係我個人嘅估計咧，就係呢個 BNO 可能係平權嘅，即係某一份部分平權，就變咗即係去翻呢個 CUH 嘅 case 呢度啦。咁但係係某一個年份嘅，但係問題就係 你唔揾歐盟嘅咯， 冇所謂嘅。 啊，你即係你唔係好似以前咁，你養本 BNO 咁，你去到嗰度 唔係呢個對等嘅啫，佢哋入英國境都好麻煩。 啊， 因為講真嘅，佢哋抽英國入即係。所謂類似嗰種吸乾英國嘅福利都好多嘅，尤其是 東歐啦，東歐 波蘭啊、保加利亞呢一啲，其實啲惡行講真的都聽得太多啦。咁另外就係要講一樣嘢咧，平權其實主要個問題係在於有一個叫中英聯合聲明嘅嘢。 嗯， 即係我之前我去做訪問去咗英國駐港領事館咧，咁，有好多人以為佢哋係主要針對 BNO 平權，其實唔係。他們就是要廢除中英聯合聲明， 是的，你要明白現在他們去在那個英國領事館為什麼、在那裡睡了整個月呢，就是要指出一點，現在應該就是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呢，他已經產生不到政治上的作用，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你中國已經違反了這件事嘛，而你即是英國你又出不到聲，如果違反了之後呢，就即如果這個條約是不即當是被違反了之後咧，就英國對香港所有的人，即我相信亦都即最大限度係九七年之前出生的人啦，佢有一種道義嘅責任喺度嚇。咁要點做就視乎而家英國佢即嗰個新組成嘅政府，佢喺呢方面有啲咩嘅措施可以做到啦。 你覺得奇怪？你有冇見過真係有政黨喺大選去攞 BNO 去做一個綱領之一？自民黨 係啦。呢個 Liberal Democrats 咪咯。 自民黨係啦，咁即係同埋都睇到，其實佢都留意到英國係有一班 BNO 嘅人係有投票嘅嗰個權利喺度，即係真係好簡單。你啲 MP 做啲咩咧？其實佢個目的都係為咗選票，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需要佢，我都需要你啊嘛。因為 BNO 從來喺咁多年未試過去到話喺上下議院都討論，去廣泛地討論過。即係呢個情景係由子權移交到依家係，即係喺六月份之前係未試過出現。咁但係都係嗰句，受益嗰個涵蓋範圍始終有限，同埋有人就會質疑啊！哇！你嘅好多嗰啲所謂親中啊咩啊嗰啲或者隱形嘅唔出聲，甚至乎啊譚詠麟呢啲，哇！佢有 BNO 喎，佢有 CUKC 喎，咁即係佢有份平權。咁可能嗰啲咩 喂，我真係唔想喺英國撞到佢嘅大佬，真係。 應該咩嗰個光頭時沙嗰個劉咩基啊，唔好改名啦，我費事話我陣間違反咩嗰啲禁制令嗰啲。劉 X 基，喂佢分鐘都有嘅喎。喂咁點先？你如果計翻英國講國籍嗰種，即係甚至你登記一個公民之後，佢可以傳一代。即係例如你阿爸，你九七年之後出世，但係你阿爸係83年前，我只有特區護照，我爸有英國公民 passport 啦，其實我係可以攞到。 但係個前提係咪要你都要喺英國住先？ 唔係，唔使第一代唔使， 第一代唔使。唔係啊，我講話你個仔女啊。 但係你之後出世嗰啲仔女，就一定要英國出世先有得攞。 即係佢有一代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八三年之前出生。咁你就即係你做小手續咧，你可以攞翻個 CUKC 呢個身份。咁跟住你個仔女咧都 OK 嘅，都要申請。咁但係你個仔女嘅仔女，即係你個孫咧，就要去英國出世啦。咁你先至可以攞翻嗰度。咁即係俾一個 chance 你啦嚇。 咁講啦，其實而家啲都係傳出嚟消息，即係其實點解會咁大範圍傳咗出去，個個哈閪啊咩成咧？嗱，呢個我唔係兜頭淋冷水，而英國人都要計筆數。哇！你無啦啦成100萬人加設，一夜之間咁樣，佢其實 handle 到咧，或者國內嘅反應會點咧？即係其實雖然佢都知道而家呢壇嘢咧，佢唔可以再避重就輕話啊，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啊。佢真係唔敢講啊！我覺得佢嚟緊啲報告，你諗下，你可以南滔文喺度同我內政大臣去開拖，因為 BNO 單嘢，即係呢啲小道消息，但已經見到就係話，喂，原來 BNO 已經去到一個可以係喺英國裏面去 產生 某定程度影響，因為已經去到係喺英國居住嘅港人， 他們是有幫 BNO 去發聲嘛，這件事最重要。好了，就要講一件事，那你 CLKC 是不是都要篩選？那怎麼篩選就是一個問題。就我剛剛提出一件事，就是哇，你這樣譚詠麟又有 好簡單啫，佢其實可以咁樣嘅，佢可以制裁法噶嘛。 而家係有講 嘅，好似美國咁樣噶嘛。咁嗱，我哋即係一致係認同有應該有審查嘅 ，OK？ 審查 嘅政治背景 ，OK？ 審查佢有冇人權嘅侵犯嘅背景。好啦，咁頭先提到嗰個問題咧，就係點解英國會構成咗一個政治嘅議題咧？因為英國個畢竟唔係一個小國，佢係一個大英帝國嘅縮水版。但大英帝國的要求嗰種尊嚴咧，英國人仍然普遍都有要求嘅，即係佢唔可以做衰仔，佢唔可以做衰仔。In what sense 就係佢唔可以當香港冇嘢發生，因為係好冇面，呢個第一個因素。但係有冇面即係去做嘢咧，就係睇你國力。咁大家要面對一個好殘酷嘅現實，佢係冇能力去做任何嘢嘅，佢唔可以 send 隻戰艦走嚟 protect 呢個香港持有 BNO 嘅人。 佢嗰個航空母艦咧都未起好㗎。 漏水 漏水 啊！ 但是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背景，就是 Donald Trump 上了台之後咧，佢做了一番說話，而現在的現任的保守黨的黨魁咧 ，Boris Johnson 同佢有相當之多的交情，同埋喺政治上是連線的。咁換言之咧，就係成件事個局是怎樣咧？就喺呢個美國佢博取要做嘢之後咧，英國可以出嚟做嘢啦。但呢個只限於喺保守黨呢個範圍之內，即係 Liberal Democrats 係佢會出聲，但係 Liberal Democrats 佢係唔會上台嘅。 唔係，我哋要即係有啲人同我講嘅，求神拜佛，啲英國嗰啲朋友同我講，佢話一定要莊漢森，即係 Boris Johnson， 佢一定要係上台，即係繼續 keep 住執政，甚至乎要國會控制翻個下議院的多數，因為佢都話咧。佢一旦工黨一執政咧 ，BNO 係冇可能， 冇可能嘅，即係大家要 加埋個極度腦殘嘅Jeremy Corbyn 咧。 Jeremy Corbyn。 真係唔得了。咁但係大家知道，即係工黨係不嬲都係交作㗎啦。你諗下貝利亞之後，佢真係冇乜話所謂嘅人才出到嚟。咁我哋針對翻即係而家 CUKC 個問題啊，83年嗰個界限，好啦，而家之後83年之後14年又要點處理呢班人？嗱，佢就有個曲線就係、是、會唔會用呢一種就係第一代傳到俾你嗰種方法去救多啲先？咁始終個問題最大問題係會針對邊一班呢，在中國出世但是歸化英籍攞 BNO BTC 呢一班，呢班佢始終都會防， 咁啊所以咪有出世紙咯， 係啊呢班 所以咪有出世紙咯，所以你要睇個即係要你有嗰個出世紙。不過你可以亦都可以博，就算你喺香港出世，你係83年之前嘅，你都可能係藍絲嚟噶嘛， 有 啊你有呢樣嘢噶嘛，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咁好唔公平。咁但係咧冇一個政策係絕對可以 涵蓋曬， 可以涵蓋曬，即係咁啱。嗱，亦都咁講，即係譬如呢班人本身佢即係有咗呢個資格之後，佢會體現到一樣嘢，就係英國佢喺某個程度上，佢會盡翻對香港人嘅責任， 道義責任。 道義呢個只能夠逐步做，佢唔可以一夜之間好似美國佬咁樣話，我而家制裁你，因為佢基本上冇呢個國力喺度嘛，佢冇呢個能力去做。 佢喺某啲程度、某個層面，佢係同中共係做生意做到係。 啊、其實佢靠㗎，因為 教育已經係一個啦。 你如果你中國啲留學生唔去咧，佢英國嗰啲好多大學嗰啲都執㗎， 唔係執啊，好簡單。 冇人讀啊！ 而家全世界咧，好多啲 PhD 咧，都係出現一個咁問題嘅。美國又好，澳洲又好，紐西蘭又好，英國都好咧，佢個本地生嗰個比率咧，同外國人咧 爭好遠。 咁外國人之間比例咧？你係會發覺哇，全部好似中國人的大學嚟嘅，即係我有朋友佢係而家喺香檳度讀緊 master， 喺 Illinois 或者伊利諾嗰度啊， 係啊，伊利諾嗰邊啊 ，Champaign， 佢同我講好後悔揀香檳啊，點？ 因為全部都係中國人， 因為佢係本身喺中國出世，跟住去咗美國讀書之後入咗美國國籍，我而家好似喺中國讀書，佢就係咁樣講佢一句嘢，佢話成班八成都係中國人。跟住佢好似當咗自己主場咁啊！而家就係呢個問題，但係個問題英國佢做緊一個教育嘅經濟，即係一個 佢係產業嚟嘅，即係對佢嚟講咧，其實佢已經冇乜嘢嘅即 係 profitable 嘅行業噶啦。咁所以咧，譬如research 嘅錢啦，特別科研嘅錢咧，佢都需要靠英，即係喺中國嚟嘅資金嘅。咁嗱，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要揀一樣嘢啊嘛，就係喺美國大戰略底下，即係美國而家要同呢個中國要對抗。 咁佢跟邊個咧？咁喺保守黨嚟講好清晰啦，就係、是、一定係跟 Donald Trump 噶啦。咁所以佢哋連成一線咯。咁至於話嗰啲經濟問題咧，佢慢慢諗啦嚇。好啦，咁剩低落嚟咧就係、是大家會點預測呢、這個即係BNO 同埋呢個 CUKC 嘅問題咧？嗱，我就覺得咁樣嘅，即係大家咧首先要俾少少耐性啲，就香港問題咧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到嘅。譬如話呢啲人佢如果要走嘅時候，佢有啲咩選擇呢？大家而家要開始要即係去諗一諗呢啲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你買多個保險嘅話，咁其他國家嘅 passport， 如果你有能力咧，係應該即係有第二本 passport 啦。即係簡單嚟講啦，嚇嚇。咁其實香港好多人都有呢個能力嘅。 哪怕你剛過民主共和， 係買咗飛仔啊！ 即 係 講飛仔，唔係嗱，啲講笑嘅，即 係阿拉阿圖 悲慘嘅。係啊，同埋同大家講點解 BNO 會咁特別，或者係其他國家嚟，哇！你英國以前咁多海外屬地、皇家殖民地， 嗯。 咁點解香港會係咁？大家要諗深一層就係、是、咧，以東南亞為例啊，英屬緬甸、英屬馬來啊，去到婆羅洲， 嗯， 其實馬來亞同婆羅洲兩個地方嚟嘅，當時候佢劃分咗。雖然而家所謂一個馬來西亞，但係都有問題嘅， 嗯， 就係婆羅洲啲人覺得咧，佢係俾人強行吞併嘅，即係撒拉威同埋沙巴。 所以嗰陣時邊個上過嚟嘅時候，咪講過，即係佢哋都想獨立。 講我想獨立，東馬獨立嘛。跟住咪即刻啲馬來西亞嗰扎咪喺度係咁丙咯。咪、啊、馬來西亞呢個問題，我有機會都要講嘅。其實即係呢個又係滿肚火嘅。之後、嗯、我覺得香港好少人會提到馬來西亞啲華人問題，呢個有機會講。我最夠講就係咩呢？甚至乎去到印度啊、巴基斯坦啲，點解佢哋又唔使搞到話要咩 B？BNO 印度都多人噶、 啊， 印度都多人噶， 系啊， 巴基斯坦多人噶。 佢哋要咩？嗱个问题嚟，佢哋系原有国，最后决定公投独立。咁佢哋有自己 passport 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就同英国完全系佢放弃咗呢个权利， 断离咗，断咗关系。 但系香港唔系嘛？香港系 香港，你系由一个你自己属于你嘅地方俾人哋啊嘛。 仲要系本身俾嗰个政权已经灭亡咗嘛。 我同埋我哋冇 say 啊。當其時 係啦，就係冇嗰個前途嗰、那個嗰講嘢嗰個問題。喂，你印度一個阿星、 嗯、 字都唔識，畫個香蕉就可以決定印度要讀要喺英國度就重新獨立啊？好咩？佢有前途決定。喂、 嗯， 巴基斯坦、哪怕呢啲都有分裂啊咩成、嗯？但你香港就係冇，所以點解會衍生抱一本咁畸形嘅英國護照？其實有啲人成日咧就踩 BNO 咩咧？我又唔使踩啊、 嗯嗯、 ，BNO 咧。其实同另外嗰四五个英国国籍一样嘅，大致上都系冇英国居留权、工作权，但系佢又有英国国籍。嗱，呢个就系英国嗰个岛国一啲好封锁嘅，俾人睇到嘅。 嗱，你理解呢样嘢好简单啫，就系佢一本 passport 嚟嘅啫，就咁简单就系。 佢因为英国国籍 啊，你有你俾你 facility， 你去其他国家嘅时候，你即系唔使揸中国护照， 咁承认你系一个 简单 英籍嘅国民。咁你可以講咧，就島國好畸形。其實啱啱講審查篩選咧，台長同你講啦，台灣好畸形，可以講個例子出嚟、 嗯 。台灣今日對好多一啲歐盟之外咧，對一啲中北美洲國家有免簽，特別係以前啲邦交國， 嗯、 或者係現任而家邦交國薩爾瓦多啊，或者洪都拉斯。但係佢哋咧有樣嘢好奇怪喎，如果你喺中國出世咧，揸住洪都拉斯啊、巴拿馬等等嗰啲護照咧。中國意思就係解咩咧？佢哋喺中華民國憲法嘅中國大陸地區出世，嗯、就係1949年之後啦、 嗯。 你入境佢唔俾你免簽喎，好、 嗯、 奇怪喎！佢有列明呢樣嘢喎，就係、是、某啲國家嘅護照係免簽，係唔包含喺中華民即、就是、中國大陸出世嘅人。佢、 嗯、 咪就係做呢樣嘢咯，好少見噶。其實台灣就係 驚你係嗰啲即係受影響嘅人啊嘛。 是啊，冇錯，佢就係做呢樣嘢。佢仲要唔係每個國家，例如你揸歐盟，我唔理你。 嗯、 但係你揸呢啲就會理。但其實我見過一次啊、 嗯， 有個揸住德國 passport， 但係佢出世個地方係 China， 都喺嗰個入境櫃台，我諗佢搞咗五分鐘都唔俾佢入。 嗯，喺邊度啊？ 喺高雄。 哦 ，OK。 跟住，因為我喺常客證嗰邊入嘅。 嗯。 佢話我好快入到嘅。 嗯。 咁即係如果你喺中國出生都幾大鑊。 跟住佢最好笑，佢一開波咧就用英，又用啲好簡單英文問佢，跟住用華語問佢嘢、 啊。 一講華語，佢講得流利，跟住就係咁狂問。 啊， 跟住就突然間 stop 咗佢，唔知搞咗一段嘢啦。但係臨尾我見佢入咗境，但係搞咗好耐。 嗯， 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即係佢嗰啲島國嘅審查係比較會係嚴謹少少。咁其實即係會同大家舉個例咯。台灣好特別，因為台灣佢又。你可以話佢喺一個政治上面佢係獨立咗出嚟、 嗯， 但係唔受國際承認。但係佢有自己嘅出入境法咧，佢又會實施一啲係保護翻自己國家。 咁、嗯、佢有呢個條件啊嘛，佢有軍隊，佢海嗰、那個嗰、那個嗰 border control 佢。 唔係你唔會好似香港咁好簡單嗱，我台灣都要再講少少即係雖然有少少 out topic， 但係都要同大家講，大陸人去台灣，佢要搞咗一張就係大陸居民咩來往台灣通行證。 嗯嗯 嗱，呢個單方面嘅，你只限你喺中國出境， 嗯、 但係你入到台灣就唔係用呢張嘢啦，就要申請一個叫做中華民國出入境許可證。嗱、 嗯， 香港嘅情況就係變咗咁啦，佢只要攞一個內地居民來往香港嘅通行證，佢就任出任入咁樣噶啦，類似佢就唔使再要去香港申請一個咩香港特別行政區來往通行證， 嗯、 就唔使。呢、這個就係叫單向雙向嗰個入境問題啊，就係、是、咁樣樣。咁同埋管制呢啲咧，其實即係我哋冇辦法，而家短時間講。嗱，呢度時間有限，我只係想同大家講就係咧，有啲嘢就無忘初心。今時今日咁樣樣喺呢半年時間啦，接近，其實背後付出咗好多好多好多嘢，睇唔見嘅、睇得見嘅、震撼人心嘅，絕對都有。甚至乎當年 BNO 都係有好多人去爭取翻嚟。 哦，你記得幾年前佢哋去過英國國，去過英國嗰、那個議會度講嘢咁樣。 係啊，鄧爵士啦，包括鄧爵士當年啊，鄧 唔係我哋講唔係啊，邊個喺香港2014年嗰陣時候啊？ 已經有人去告 請咗佢哋去講㗎嚇。 即係你會覺得好，其實香港人好悲慘嘅，但係個問題係香港人喺悲慘都會好樂觀咁，但係我有時都會。即係我自己好彩啊！即係起碼都有本不倫不類嘅英籍， 嗯嗯、 但係我見有啲細過我嗰啲咧，或者係當年父母冇幫佢攞嗰啲咧，佢哋係好彷徨嘅、 嗯。 即係尤其是我見有一個係佢自己已經係馬來西亞買樓啊，但係佢每次揭到佢本特區護照嘅馬來西亞簽證上嘅 MH2H 咧，佢唔係香港籍嘅、 嗯， 真係完全當你 Chinese 個中國籍國籍嘅。跟住佢就同我係咁鬧佢老豆。我1994年出世，跟住我爸话，我爸唔帮我两兄弟申请，帮佢自己申请，就每次一食饭讲起 BNO， 佢就喷到佢阿爸系一面都系。咁但系就都系有一个问题，就系当年呢一班末代港英仔咧，好多都冇自己自主权嘅，或者家庭因素 afford 唔起嗰笔钱。咁其实系咪都要去谂一谂，到底呢一班系有本来有得攞 BNO， 但系最后因为某啲环境因素攞唔到嘅人？佢俾佢攞翻咧，嗱呢個其實好多人講咗好耐嘅。 唔係，咁你起碼都要97前之前劃界啦。 絕對呢個 97前之前劃界啦，但係亦都要即係強調一樣嘢，就係係咪香港出生嘅，係嘛？咁呢個我哋即係一路有一個既定嘅立場喺度噶嘛。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一樣嘢啦。BNO 有啲人佢係喺中國出世嘅，真係有好多嘅、上海出世啊，邊度都有，因為佢當時係俾你歸化英籍嘅。 唔係，而家變咗兩重啊嘛嗱。即係據我所知，而家你除咗本 BNO 之外，你仲要攞出世紙俾佢睇噶嘛？咁所以我個人都贊成呢樣嘢嘅。 但係呢啲都要睇一睇，因為而家個問題、Hong Kong Watch 咧，佢唔係一個隸屬內政部嘅咩嗰啲， 佢放風嘅啫。嗱，我覺得咁樣嘅，佢亦都唔可以話即係佢諗啲嘢出嚟去講嘅，佢一定有一啲基礎喺度，係嘛？不過只不過嘢佢唔方便去講嗰個消息來源嘅啫。 跟住你就要引咗嗰個咩澳門人在英國，咪提過好多次呢個根本都唔知咩嚟。呢個99%就係揸葡國護照，佢一句葡文都唔識，但係咧就攞歐盟福利之後走去英國度拗，然之後又喺度寫文鬧香港人講香港人，其實香港人同你無仇無怨。最好笑就係有一間報紙就不斷係會俾佢 share 啲嘢，但我唔開名，因為我同入邊啲人好熟嘅。OK， 我做採訪都見到好多嘅啊，咩咩新聞我唔講啦，最多人睇嘅網媒。OK， 嗱，而家個問題就係要等到去月中嘅大選嘅啫。月中嘅大選咧，其實好快好快就嚟嘅。咁、其實睇民調咧，大家都知道，基本上保守黨咧就坐定粒六， 贏幾多係一個問題。 贏幾多贏幾多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會唔會再次要執即係聯合政府？嗱、如果真係佢控制翻嗰個議會下議院嗰個大多數咧，我諗脱歐方案係如期，或者脱歐如期應該一月到都要咩？ 而且你英國人都歡迎呢樣嘢啦，你搞咁耐，我喺英國嗰陣時啲人都嘈，唉，南減咗佢啦，唔好再。 我有 friend 咧，佢係威爾斯人嚟嘅，即係佢係一啲基層。佢係好支持脱歐，佢話咧就係佢話覺得歐洲公民係嗰啲人走嚟咧，乜差都唔使就搶曬個飯碗。但係佢話咧英國有樣嘢好嘅就係咩咧？佢話係脱歐嗰個關鍵嚟嘅，當時候投票就係、是、原來咧喺脱歐投票嗰段時間咧，英聯邦公民可以投票，只要你喺英國嘅合法居住逗留簽證，例如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呢啲可以投喎、你登記 BNO 啊呢啲都投得嘅。咁、但係歐盟咧？反而就唔係話你有freedom of movement 就即刻投得 嘅，咁梗係唔投得啦！大佬你都唔係個英國嘅你係喺 某部分嘅歐盟公民可以投，但係唔係所有，佢就係會有啲咁嘅限制出嚟，或者係你長期離地嘅，唔住英國嘅，同英國係就係有本所謂國籍聯繫，但係你喺大國退休呢啲，佢都唔俾你投。呢、一個就係一個好處，就係佢會控制到啊。佢唔好似喺香港咁噶嘛？我住呢度，突然之間有個姓我姓吳嘅，有個姓羅嘅走嚟中票，有個姓劉嘅真係中票。呢啲係喺英國冇可能發生嘅。但係即係都要即係 BNO 或者係 CUKC 呢個問題咧，即係今日我哋都主要係好用短時間解説俾你聽。但係都係一句，你還看翻啊，月中大選到底係即係由阿莊漢生領導嘅保守黨係贏啊，定係有個腦殘嘅？ Jeremy Corbyn 去即係幫工黨去咩？但係其實大家都睇得出，其實英國嗰個民意或者其實英國人好聰明嘅，即係你冇介意咁講玩政治咧。其實英國喺歐洲嚟講咧，即係數一數，你睇下一個佢對住27個國家歐盟，佢都可以係繼續即係喺就算呢年零兩年咧，你唔會覺得佢有太多嘅下風。其實歐盟係最中意放風出嚟，嗱你咁樣唔得嘅。最後都係同意同你拖。 佢英國喺外交上面係老手嚟嘅，只不過就即係之前啊 ，situation 尾就比較差勁少少啦。咁 佢冇辦法㗎，始終因為我咁樣講，佢係當時候阿卡梅倫落嚟，蜀中無大將，咁亦都冇咩人願意去頂。其實 Boris Johnson 最正，其實當時已經有傳話係佢。即係會 最有 potential， 當時已經認為係佢㗎啦。不過問題咧，呢個人啊，即係中意講嘢嚇，亦都中意做啲奇形怪狀嘅嘢，咁所以啲人就對佢真係有少少顧忌。咁但係你揀到如果 tradition may 做成咁啊，係都係試下佢啦。嗱，仲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趁住完之前要講埋啦。 好啊， 就係咧，假如呢個 CUKC 啊，即係佢翻生嘅話，香港人可以重新攞翻呢個，咁揸住呢本護照去美國如何咧？ 咁你等於一個公民啊嘛。即系其实一个问题就系睇下佢到底会唔会出个新嘅法案，因为之前修个国籍法系2009年嘅时候，针对香港嗰一班巴裔、印裔或者系印尼裔呢一班，去改咗之后俾佢哋登记英国公民啊嘛。而家就要睇下到底佢而家之后要喺下议院通过，然之后要俾女王签署呢啲，呢个会唔会话到底俾呢一班香港当时候嘅英籍人士，同埋佢系有 CUKC 身份？因为 CUKC 身份好尴尬，就系咩呢？其實好多人都冇攞過呢本 passport， 但佢有 BNO，所以出世紙就係一個證明。 係要出世紙，一定要記住呢 樣嘢。阿貴兄，你係喺英屬香港出世，你係1983年。 同埋咧，嗰張出世紙咧，嗰段時間唔同寫法噶。 啊，你見到個底啊？ 個底嗰度，我最緊要你睇睇下。 係個底度睇到，即係呢個好緊要。但係其實我都聽人講有好多抌咗。你如果去而家去香港入境處攞翻咧，佢俾個副本你係冇曬嗰啲嘢嘅。係 咩？ 係啊，冇曬嗰啲。 啊，真係呢個真係呢個特區政府真 係出世紙好緊要嘅，因為其實今日英國嘅護照處咧係仲 keep 曬所有 BNO， 即係大部分80年代美嗰班人嗰啲資料嘅。咁所以你而家越來越逐。即係越耐情況之下，再續會話長時間啦咩？咁第一，英國公務員做嘢慢；第二，佢要睇得好審慎。 嗯， 因為過往曾經出現過就係俾錯 passport 本 BNO 變 BC 啊，無咗變咗 BOC， 搞到嗰個人咧去日本就俾人遣返翻嚟。 嗯， 因為英國咧只有 BNO 同 BC 係去日本免簽嘅。 嗯， 結果就俾人彈翻嚟。有好多呢啲好尷尬的情況。你都睇到英國嗰個國籍咧。佢其實一路都好想去改，慢慢去簡化。 我自己實際經驗有好多人係睇唔明呢本護照。 其實在我看得明 白。不是我說在 外國有些入境的官員是看不到。唔睇唔掂呢本 passport 噶， 拗頭噶， 系啊拗頭噶，我親身遇過嘅 ，OK， 即 係 我唔記得馬來西亞定邊度啦，我唔記得係邊度啦，佢嗰啲本嘢咩嚟噶咁樣，即係佢 嗰奇怪， 奇怪咯， 點解個國籍咁長啊嘛？佢覺得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其實佢問翻啲先，佢都會知道 係流嘅，有啲海關好流， 係有啦㗎，你知唔知有一次最好笑係咩？我入去唔知去馬來西亞定邊度，佢抌咗個三十日之後。他说咦90日的喎，跟住攞支筆查，然之後，跟住問翻喂你有冇問題啊？冇啊，我呢度簽翻名改寫翻呢度。 講過啦，嗱我哋又試過啦，喺馬來西亞邊境去泰國， 嗯， 去咗啦，入咗去啦，出翻翻嚟係唔需要再抌錯嘅，即係我哋行錯路啊嗰時。 唔係，其實要好留意嘅呢啲地方，你要留意佢抌人。我試過泰國就係咧喺緬甸過泰國。跟住有抌完入境人之後，佢唔記得抌個逗留期限。跟住好彩我行出去之後咧，我個習慣就會屎忽行望下個印。咁我話喂，冇抌咗個逗留日期啊！跟住即刻衝入去，喂，你冇抌抌呢個喎。 咁咪好咯，冇 無限期逗留，跟住咪同我打吸翻佢，佢都同我曬冧啊！但係好大鑊㗎，知唔知？所以同大家講，即係你每次入境，你都要 check 翻好到底自己啲印啊齊唔齊。跟住仲要講埋呢樣嘢。衍生出嚟 CUKC 之後嗰一代係會唔會跟翻，就係話俾佢哋有血緣關係呢啲去攞翻咧？其實嗱咁講啦，英國比較特別啲嘅，其實只要你啊爸爸媽媽其中一邊有英國嘅 passport，其實你係有繼承權嘅。因為我認識好多啲澳洲人咧，其實佢上二三代佢都係啲英國移民過去嗰啲人嚟嘅，或者係第一代，佢都同我講，我有澳洲 passport 都有英國 passport。就因為我阿爺是英國人，或者我老豆都攞英國 passport， 就是呢個問題。咁所以就啱啱啲啊講到要你第再下一代要去英國出世，其實有一樣嘢就係佢要你吸納啊，佢要你認同佢嘅嘢，佢要你喺嗰度生活。即係你一個人去攞住佢本 passport， 但你一句佢嘅當地語言都唔識。 佢唔同美國啊嘛。 其實呢個就係問題，就係咩？睇下留意幾個國家就知道，美國有好多華裔又好拉丁裔咧，佢係一句英文都講唔到嘅。我見過噶，拉丁裔又有，薩爾瓦多嗰啲又有，嗰啲喺大陸移民去美國嘅，一句英文都唔識。 佢長期就屈喺唐人街。 長期唐人街，我真係問過一個廣州人，話：sorry， 你去咗美國係咪十幾年㗎？係啊，你唔講英文咩？屌你乜使鬼講英文嘅咩？唐人街，我講廣東話得啦，又係台山話。哇！我真係一頭霧水啊。跟住仲有啊，你係啊嗰啲攞英國 passport。呢啲其實少嘅，反而即係你喂，澳門咪一個好例子咯。攞葡國護照 唔識講葡文， 你行埋同佢講佢蹦迪啊，佢真係可能蹦迪啊都唔識 ，obligado 都唔識嘅。即係你諗到佢咁樣樣嘅話，佢點樣係做一個國民認同先？其實好大鑊嘅呢啲。喂，你出事又要我理你，我派外交人員協助你。喂，你又唔識講我啲語言，但你又揸住我國家嗰本護照。其實呢樣就好好麻煩，所以英國點解佢咁多年嚟國籍法咁嚴謹，有佢嘅原因喺度，亦都唔好話怪太多。我而家唔係幫佢 spin，OK？ 但我要同大家講就係，島國從來由古至今佢都係好嚴謹嘅對呢啲嘢。你唔好睇話齋英國，其實仲有一個花花阿威叫做 Iceland 叫冰島，同樣地佢係非常之嚴謹嘅。 咁你冰島就冇乜外來人嘅，得嗰幾十萬人口係咪啊？咁大家可能即係互相都認識㗎啦。同埋佢始終同歐洲即係幾唔同嘅嗰個國家地理上啦嚇。 佢咪就係其實佢都當自己唔係歐洲人。 佢嗰個邊度係歐洲嚟嘅 嚇？好，嗰邊又係好奇怪嗰啲天氣問題咧。但呢度我哋唔多講，唔係旅遊節目啦。咁最後你覺得點啊？即係呢個 CUKC 嗰個情況，你覺得城市機會？ 嗱，兩個角度去睇嘅，其一就係你香港人而家夠要爭取咩先？即係呢個大題目嚟先啦。即係喺呢個框架入邊先睇呢個 CUKC 嘅問題。你香港人爭取啲咩先？嗱，我覺得唔係一本護照問題嚟嘅。你而家其實要爭取呢個國際對香港嘅關注，關注唔係講緊口頭關注，係實質關注嘅具體意思就係話。你中國在香港做啲咩嘢？你唔可以亂嚟。譬如有差佬立亂打人、打死人、強姦咁樣。你喺香港揾唔到個公道咧，你要呢啲國家去幫手。我哋第一個前提係呢樣嘢啦。咁喺呢個前提底下咧， 我哋都要 protection。protection 意思係話，即係香港搞到如果假如好大鑊嘅時候，我哋有條件離開。條件嘅離開唔係作為一個難民身份離開，啊，即係唔係話哦，好似敘利亞咁啊，點解我哋成班好似難民咁啊，好似越南船民咁走？我哋唔係要呢樣嘢，我哋要一個好清晰嘅就係，我哋喺嗰個外交上，我哋一定嘅 protection。呢個 protection 去到講緊係幾廿萬、一百萬人嘅，即係要去到去上升到嗰，那個。譬如喺九七年之後嗰啲冇計啦，即係可能即係你覺得唔喺你嗰，那個protect 嘅範圍之內。但喺九七年之前嘅，你有一定嘅 protection 喺度。而呢個 protection 本身咧，你唔可以去到咁細就話啊，邊啲係藍絲，邊啲係黃絲。所以要去做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居留權，只不過係一個第一步嚟嘅。第二個步就係話，你要對嗰啲即係喺香港搞到呢啲人權侵犯或者你要作出一定的懲處咯， 唔好簡單啫嘛！你好簡單，你而家啲警員放假咧，去外國好多啲入境只要問你咩職業。 係啊，你我覺得首先你要做一樣嘢先咯，你有一個阻嚇嘅做法喺度。 其實你好似台灣咁，已經係一個要你填職業噶啦。 係啦，你唔好俾嗰啲呢啲人入去。嗱，你要搞到咩咧？就係全世界冇地方俾你去嘅。 唔好話冇地方，大部分啦，好簡單啫。 日本唔去得。美國你唔去得， 因為你一旦填過入境票，佢一定有你 record。 嗯， 其實佢對翻可以見到，喂，你上次你填你係警員，你而家填你係救護員，佢有權咩噶嘛？ 有權問你噶嘛？ 如果佢立咗一啲，喂，真係有關嘅一啲條例又好咩？佢真係有權，因為其實一個出入境政策係佢自己決定，真係好簡單。我唔想俾你入，咪唔俾你入咯。我唔使俾你入你 嘅，唔使解釋㗎。 冇，從來唔使講。 我就覺得咧，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嚟嘅，就係首先你香港嘅警務人員咧，你去到外國咧，我哋係要求呢啲主要國家要審查佢，即係甚至係唔俾佢入境嘅，即係起碼做到呢樣嘢先。咁你做到呢樣嘢啦，你跟住再有其他途徑去保護香港人，而最後一樣嘢就係你俾啲香港人，如果佢走嘅時候有居留權喺度。咁但係呢個係好大 project 嚟嘅，呢個唔係大家唔可以諗住話啊，我哋一時三刻可以做到呢樣嘢咯。但係佢有一個火車頭度，就係美國佬，即係美國佬佢有權，即係佢帶頭去做呢樣嘢。 唔係，同埋都即係 Donald Trump 咧，佢呢個問題就係咩咧？即係大家有時喺度諗咧，佢一定要即係好多人都咁諗嘅，佢下年個大選都要 keep 住贏到，因為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一旦俾另外一啲例如民主黨啲人上嚟咧，翻天覆地有機會。 佢租 Biden 啦，你即係呢個就即係、就是、 大家明㗎啦，心照㗎啦， 一定有事嘅。 咁因為其實尤其是而家嗰個情況係咩咧？Donald Trump 佢對付中國嗰辦法，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真係幾年來係搞到係中國係頭痕嘅、完全和奧巴馬嗰個時代係兩回事。咁甚至我同有啲朋友同我講就係話咧，佢好慶幸香港係嗰、那個，因為過去嘅歷史啊，或者係佢嗰個地理位置問題，令到國際關注咧，先唔出現一啲類似係西藏、新疆呢啲地方嘅一啲大家睇唔到嘅嘢情況。即係佢真係，我有朋友真係好現實同我講嘅話，你估佢唔想，即係佢話你估共產黨唔想喐你啊？ 想佢而家做 唔到啊嘛， 所以我成日講，如果你2014年發生呢件事，嗰、那個結果係完全今日唔同啊嘛。你今日有呢個貿易戰，你先至出到而家呢個結果出嚟啊嘛。 即係佢係好悲哀嘅，而家香港喺外國嚟講，佢係一個搞中國嘅籌碼之一。但係我哋都要諗一樣嘢，如果唔係因為咁樣樣嘅話咧，香港嘅處境會更加恐怖。我覺得係咁。所以就有時。即係咁講咯，香港可能係一個過去歷史最複雜多變，甚至乎佢係令到英國人最頭痕嘅一樣嘢。英國人搞 加入，英國人香港都揾到好多著數嘅。你 而家都揾緊啦，你冇話咩嘢啦。即係游水攞最多，當年攞香港，即係喺香港攞嚟做一個類似西班牙呢一種咁樣樣啊，人哋攞馬尼拉做基地，你攞香港做基地，仲要你嗰個位食得最靚。真係㗎，呢個位啦，喂，深水港。上面是中國，跟住落去下面啊，東南亞，跟住國隔離係台灣呢啲，即係你佢揀地理位置好精嘅。其實當年第一個想揀香港咧，唔係英國人，葡萄牙人，係最後俾明朝打輸咗。嗱，最後我咁講啦，還看大選，跟住嗰段時期就要睇下到底即係選舉之後過埋脱歐。 大家如果預期嗰個改變就喺明年初咯， 係明年初， 明年初啦，明 年初。英國一定要搞咗個內政嘅啲嘢先，因為佢而家個問題真係脱歐已經困擾咗佢成三年、四年、三四年時間，由倡議公投去到而家住，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過程嚟。一拖再拖，其實都已經反映到英國人嗱，英國人其實素來都耐性都好啲，歐洲都已經忍唔到。咁另外就係同大家安慰下大家咯。其實英國脱歐就係變相嘅一種 BNO 平權，就係英國公民以後去歐洲有機會要係旅遊簽證，冇咗自由流動嘅權利，咁就同 BNO 一樣啦。咁其實而家咧 BNO 同 BC 封面咧係一模一樣嘅，已經冇咗 EU 嗰個 cover。咁但係咧，佢會喺 BNO 入邊加句嘢，就係註明啊呢個人同係唔可以喺歐盟有就業嘅。佢加翻呢個。 不過我估咧，就如果將來平咗權，就嗰本 passport 都要轉 顏色轉， 轉 藍色， 轉咗其他款嘅 舊色咯。如果你大家啲老聽眾用過嘅 CUKC 又好 BTC 咧， 我以前嗰本藍色嘅。 系啊， 系咪黑色？好似黑色， 黑黑地咁样嘅，其实系啊， 硬皮嘅， 硬皮系，其实好靓嘅。啲人话嗰个以前，即系虽然佢旧式设计，但系佢个硬皮嗰个设计其实系好少见喺全世界。咁都系噶啦，我要讲嘅都尽量去讲晒。 咁我哋希望喺英国也好，或者香港喺而家喺英国领事馆嗰班即系朋友都好啦，就即系尽量发多啲声啦。其实而家香港嗰个对外嗰个联系相当之好嘅。就在任何一個中國的地方都冇可能做到而家呢個水平。 所以咧，你點解佢喺外國唔同地方嗰啲即係親中共嘅人士會不斷去搞香港人啫？佢都知道香港人喺海外佢係又係多嘅，所以佢都用呢啲海外嘅方法去搞留學生啊乜嘢啊咁嗰啲。咁但係唔係完全嘅，即係我自己私底下認識一啲留學生咧，佢哋係。不屑一談，即係佢見到嗰啲人所作所為，佢話你而家係刁揾中國人嚟㗎， 假 係，即係佢真係我有個朋友係好現實同我講，話你越搞呢啲，本身啲人可能中立嘅，哇！你喺人哋國家打人，打當地學生唔係打香港學生，咁你已經基本上已經係失曬民意咩成嘅，有啲嘢即係唔係一朝一夕嘅，都有句2008年到今日，點解11年嚟？个转变咁大，即系连我呢啲当年系亲中分子，都去到今日成个立场会变到咁。咁有嘢，即系有啲嘢唔系一只手掌拍得响，拍唔响啊！咁最后就系、是、寄予大家啦。路系漫长，即系由攞 BNO 嗰刻去到依家都起码廿几三十年。咁点解你有部分人可以坚持用呢、我相信你哋唔会因为呢本 passport 得。所謂咩免簽證又好，或者係貪呢樣嘅話，去某啲國家係有免簽嗰啲，我覺得唔會。 特區政策 passport 差唔多啫嘛。 佢差唔多，但唔係咁佢，所以佢有時會喺國際上面揾啲國家去打壓 BNO。有印尼咪有一個好例子咯。所以我係講我叫人霸去印尼啊。上年開始 cut 咗噶，就係 cut BNO 之後，我叫人霸去印尼啊。係啊，真係噶，呢個背後大家都知道係咩原因。咁但係用得嘅。或者 keep 住用嗰啲，其實你即係心底裏面就係個政治嘅取，即係個表態嚟噶嘛。表態嚟 嘅，因為呢本 passport 只有香港人先攞到 嘅。只有香港人，咁樣講啊，只有喺港英時期嘅香港人啦。因為佢香港人嗰個範圍可以包括啲印巴咩啊嘛。咁但係我都係想問一下一句嘢，即係你既然俾得啲印巴去攞。 咁點解唔俾香港？ 點解唔俾華裔啊，或者其他嗰啲咧？ 咁就係歧視咯，即係講到尾係兩個字啊嘛。 一嚟歧視，二嚟驚得罪中國。因為點解咧？印巴嗰啲根本就冇 個國家唔會同佢出，即係個國家唔會真係同你炸營啊嘛。咁中國真係同你炸營啊嘛。 唔係最大問題係呢樣嘢，其實即係你見到一樣嗰種所謂嘅打統思想，或者係一啲社會嗰、那個。主流的思想其實很影響嗰個國家的走向，其實極端民族主義嚟嘅，已經去到係一個即係上頭嘅。你好簡單，你同佢講一啲中國不好的嘢咧，佢就會爆竊嘅。但你如果跟其他人講話，你國家有呢個問題，佢會一笑而之。你問希臘人都係，希臘人其實心知嘅，我同古希臘冇關係， 完全都唔係嗰啲人嚟。 佢即係我希臘朋友話。其實你點睇我哋？你覺得我同 Kitty 有冇關係？ 梗係冇啦。 我話冇，係咯，我都覺得冇。但係我覺得 古希臘人是造就了今天的歐洲，他會這樣說話，但你試問一個中國人，你覺得跟古中國有沒有關係？有，絕對有， 自古以來 就有，就是他這樣，就是看到那種，即係嗰種由上而下教育又好，或者係呢個成個進程喺歷史進程，其實好多問題。最慘就係佢一個長期偏喺呢個地方，而係啲中心點呢啲，我唔太多講。即係英國人咁噶，你會唔會叫佢喂日比利伯蘭去懷念以前Great Britain？ 佢哋好 practical 嘅，好實用主義嘅。你即係你唔已經唔係嗰個時代嘅嘢，你就唔會真係走去成日講以前啲嘢嘅。 佢哋仲精，我以往建立咁多殖民地又好咩，全世界。今日而家英文流通，我就用翻呢個優勢，繼續喺全世界通用，而無需要繼續用啲咩咧？用武力呢樣嘢，因為佢知道而家呢個世紀下下講拳頭喺度發爛渣啊，咩強烈譴責嗰啲行唔通嘅。所以其實即係咁講咯，英國人係其中一個玩政治最犀利嘅國家，佢可以喺二戰之後仍然都喺某程度上保留到喺國際上嘅影響力，雖然係俾美國蓋過咗。咁大個問題就係佢仍然都可以喺美國嘅範圍度，仍然都可以盡量攞甜頭。其實好難嘅，你同美國丟政治又好咩結盟都好，蝕底個通常都 係 你自己。 唔係，所以佢呢個咪佢哋嗰個政治成果表現咯。咁我哋即係幾早前咧，我睇一睇咧，就係咧我哋有個 point 咧就冇即係點樣去發揮嘅，就係假如真係出現咗呢個平權嘅時候咧，咁中國咧就會點發圍法咧？ 我唔係好簡單，又好似類似當年有居英權計劃咯，就我對呢啲所有人係唔承認嘅，佢哋都係中國公民。但係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咧，當年咧俾居英權嘅時候，就因為有入境處職員就爆咗出嚟，一嗰單嘢都好，嗰時嘈得俾人冚得好勁嘅，其實，但就係有人泄密，就將呢嗰啲居英權嘅人自己資料交喺北京。咁而家入境處用嘅方法點咧？例如阿 A， 你華裔樣嘅，想退中國籍，咁佢揸本盤個 passport， 咁入境處職員就話啦，佢主任就話：喂，唔得喎，你本 passport 點得嚟啊？啊！你長期香港住喎，我懷疑你得嚟嗰本可靠性，用呢啲咁嘅藉口推搪咯。咁憑排除將來都會啊。咁所以佢一定會係唔承認。但係個問題，你點知邊本打邊本先？ 咁我有咗你點 check 我先啊？ 點 check 先？你話我哋用你有名有姓呢就話 check 到啫。咁但係嗰啲從頭露尾嗰啲唔見人嗰啲，你點 check 先？所以呢啲治標唔治本嘅個問題，其實真係嗱講真一句嘢，攞特區護照嘅。咁梗係揾你中共大使館幫手啦。咁攞 BNO 嘅個問題就係、是，咁呢個係英國內政嚟，呢個事實鐵一般嘅事實。你成日叫人哋唔好干預自己內政，咁你有干預人哋內政，係咪先？咁所以就有時好奇怪嘅。咁但係始終都係政治係政治。不過而家呢啲嘢係影響到好多香港人。咁同埋咯，我都要想講一句咯，有好多啲新手黨咯，即係十幾廿年唔用 BNO， 而家見有著數即刻衝出嚟，有好多噶， 又會急升噶。 我見到個上網物有一 Facebook 好多，我十幾年冇續，點續啊？上網睇咯，我真係咁答佢，你上網睇咯。喂，大佬你老馮啊，係咪先？又喂咁多年你做緊乜嘢咧？你有冇付出過啲乜嘢咧？而家見到又飯來張口啦，即刻嚟了，即人係咁樣樣嘅，即係自私，但你唔好咁樣啊，大佬，即係你少少爬下文啫，好簡單，你攞回本英國 passport 又點啫？一句英文都唔識出到去，又係賴嘢。 唔係咁，你唔係話過咗倫敦就咩事都冇噶嘛？即係問題，呢個純粹一個政治嘅問題，唔係講緊一個經濟謀生嘅問題嘛。 係啊， 好啦，咁我哋差唔多咯，好嘛？咁佢就我又。咁我就稍後我就月尾亦都去 輪流接你啊！我哋唔可以同時走啊！而家點搞啊？點解噃？ 係啊 ，OK， 好啦，咁啊，下禮拜再見，拜拜。